OK， 我们主日学开始，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也求你祝福我们这段时间。今天的天气下雨，也求你保守今天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们，求你看顾我们幸福今天主日整个过程。祷告奉主的圣名求，第五章我们花了四次看第五章关于称义的教义，我觉得也是值得的，因为称义的教义不只是弟兄姐妹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对称义的理解，罪人如何在上帝面前称义，改革中的见解确实是有其特色。改革中的见解我们也认知不见得是一般所谓福音派弟兄姐妹的，如果你仔细分辨的话，不是一般的理解，但是我们会认为这是最符合圣经的理解。OK， 路德基本上改革中对称义的理解和跟路德中在这上面没有太大的差别，几乎是一致的。路德他说称义这个教义，一个教会的存有就取决于称义这个教义这个关键点上面。加尔文也有讲类似的话。OK， 所以今天我们看最后一段。之前有讲到称义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今天最后一段是讲到称义是唯独基督。OK， so 讨论到唯独基督，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争议上若有什么争议，这个议题上若有什么争议的话，那么我们大概可以归纳为这个问题，就是上帝到底凭什么称我们为义。 OK， 这个义我们认知不是我们自己的义，因为我们本身全然没有任何的义可言，我们任何行出来的义在上帝面前只不过像是肮脏污秽的衣裳一样。所以这个跟天主教的看法是不太一样的。天主教会认为我们仍然有一些可以凭着自己做出来的，上帝也是算我们的义，虽然是很软弱，或者另他会说上帝会将那个义注入到一个人的身上，可是这毕竟是在他里面的义。 OK， 上帝就算这个为义。同样的，我们跟亚米念也会有对这个称义的概念上面会有很大的差别，就是亚米念最终会认为一个人的信心，上帝就算那人的信心不管再怎么微弱仍然是算他的信心为义，但我们会说就连信心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拿这个信心拿到上帝面前作为称义的基础。因此我们会说我们称义是全然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基督是我们的义，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 OK， 他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那这个如果再讲清楚一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会说是的，我们是必然是借着信心称义，但这个信心是称义的手段，不是人的信心，不是我们称义的功劳或者基础，信心所抓取的那个才是我们借以称义的义，就是抓取的是不是我们的义，是基督耶稣的义。而这个义神学家会说是在我们之外的义， extra nous，不是我们自己的义，也不是上帝注入到我们身上或身体里面的义，像罗马天主教理解的全然是在我们之外的义，所以你可以说这是外来之义。 OK， Justitia Aliena， 这是从外来的义，全然不是在我们自己里面或注入我们里面的义。所以比利时信条例如第二十条会讲说，我们相信完全慈爱与公义的上帝，是他差遣了他的儿子，取了那犯下悖逆的本性。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取了那与人完全一样的本性，而这人是凭着这本性犯了罪。但是我知道我也在思考怎么翻译这一段，但英文版本比较能够看得出来，就是 assume that nature in which the disobedience was committed。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见得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取的那个人性是犯罪的人性，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取的那人性，也就是人同样在那人性里面犯了罪的同一个人性，这个的意思。 OK， 如果等一下有问题我会再解释。借着他最痛苦的苦楚和他的死承担罪的刑罚。 OK， 所以这 我在后面你们的讲义上面有一个注解，就是说不是说基督取的是有罪的人性，乃是说基督取的是与亚当犯下罪那一个同样的人性，但是他的人性是没有犯罪的。Okay. 就是其实就是上帝起初创造第一个亚当一样的人性。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为什么是唯独基督呢？我们怎么理解唯独基督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中文的翻译少了一个很重要的如此，因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原文有一个Houtos， 上帝如此的爱世人，接下来就解释上帝是怎么样如此的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是首要的，然后再叫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首要的是他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唯独基督，全然是因为基督。Okay. So, 那我们接下来就思想说，那么如果我们说因为是基督的缘故，因为他的义的缘故，不是我们自己的义，是归算给我们的义，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归算的概念。那么这个耶稣基督这个义的内容到底有什么？到底他的义，他所成就的这个义，归算给我们使我们得以称义的这义有什么样的内容？所以下一个下一段就讲到耶稣基督积极的顺服，这个字眼应该之前也有提到过。关于积极的顺服，我先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稍微有点概念，这是讲什么？耶稣基督他积极的顺服，这是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义，你可以讲说的内容的成分，其中有他积极的顺服。先这样讲好，积极的顺服是指什么？大概是这个概念，有听到吴牧师讲的积极的顺服，就是他不只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是他一生也为了我们活出积极的顺服。他顺服他的父，他一次没有违背，从一出生一直到他死，他一次没有违背，一次没有退后，他活出一个全然无罪的生命。而这全然无罪的生命，或他全然积极的顺服，一次都没有退后，一次都没有悖逆，这个也是归算给我们的义。 OK， 好，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的，甚至是有一些改革中的先贤，我会说他们是占于少数的，至少在正统改革中，我们说十七世纪之前，算是比较少数的。 OK， 就是他们不太愿意承认耶稣基督积极的顺服归算给我们。耶稣基督所谓受苦的顺服，或被动的顺服，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是否他活出完全无罪的生命，这整个生命也归算给我们呢？这个是有一些争议的，少部分的人有异议。你可以，我觉得大多从西敏信仰告白关于称义的那一章里面，第十一章第一节的用词， 然后再将它比较大约十二三年之后写的沙威信仰告白，就是公理会他们写的信仰告白，这个比较大概就可以一见倪端。大家还记得沙威信仰告白基本上是使用西敏信仰告白作为基础，然后他们再多加补充，然后按照他们的理解，特别是关于教会教会的关系，因为他们是公理会的制度，所以他们会特别的在有一些他们自己的见解。但是在这个上面，沙威很明显的是比西敏信仰告白更详细，用的用词更详细。我就读西敏信仰告白写的是，蒙上帝有效呼召的人，上帝也自由的称他们为义，不是将义灌注在他们里面，这是天主教以称他们为义，而是赦免了他们的罪，归算他们为义，接纳他们为义人，不是因为在他们里面成就了什么，或是他们自己做了什么，这可能是讲亚米念，他们自己做的很弱很弱的信心，这也算他们，也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做的信心所成就的信心，而是单单因为基督的缘故，唯独基督而来，也不是把信心或信心的动作或其他任何福音性的顺服归算他们为他们的义。这是讲，这是指亚米念，也可能是指新后来的用词，就是新律法主义，跟亚米念认为人称义的那个概念很相似，就是算人的信心或微弱的信心行动为义，都不是，乃是把这个是重要的，在你们的教材里面是那个有加强的字体，乃是把基督的顺服与满足，等一下我们会讲归算为他们的义。OK， 就是这一节。和沙威有不同，所以沙威前面都一样，前半段都一样，但是这句话你看，沙威信仰告白乃是将基督对全部律法主动的顺服，他一生所活出的主动顺服，他直接用这个字 active obedience， 以及他在死中的被动或受苦的顺服。所以你看到十二十三年之后，那个沙威的先贤们可能是认知，就是这个上面有些人会，我认为啦，如果你读全体的西敏信仰告白，你很难会，如果你的立场是不接受基督积极的顺服归算给圣徒，我觉得你 good faith 按照诚心去读那个信仰告白和信仰大要理小要理问答，你很难会有这样，你很难维持中心的维持这样的立场。但是沙威的先贤们的用词显然是非常的就更清楚了，把主动的顺服和被动的顺服都把它放到那个信仰告白里面，这个主动和被动的顺服都归算为他们完整且唯一的义 whole and only righteousness， OK， 或者 whole and sole righteousness， so OK。海德堡要理问答第61问，他的用词是，你为何说唯独因信称义呢？答，我在上帝面前得蒙悦纳，并不是因为我自己的信心有什么价值，而是因为基督的满足，基督的公义和圣洁，成为我在上帝面前的义。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海德堡要理问答是更早的，是16世纪中后半段的要理问答，大概在西敏之前七八十年。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基督的满足、公义和圣洁，基督所归于我们的义，不只是他为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一生的圣洁，他活出的公义也归算给我们。 OK， 或者用，看一下需不需要讨论这个大要理问答的第48问，讲到基督的降卑，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有提到基督的降卑的光景和升高的光景，基督降卑的光景就是他道成肉身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 他的降杯是属于什么呢？他的生活中，他的生命中降杯自己，在于这个降杯是什么？他顺服律法，而且他完全的成全律法。他面对世上各样的羞辱、撒旦的试探、自己肉身的软弱，也是常见于人的性情，都是特别符合他降杯状态。这些都是他所经历的。那么这一些，如果你要说基督他积极或者主动的顺服是归算给我们，这一些这个大有理问答48条所列出来的都归算给我们，在他这里所成就的，他所成就的都归算给我们。罗马书5:18-19，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一个人的义行众人也就称义得生命了。 OK， 所以这个义行你怎么理解它？是不是他一次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还是不止他一次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他道成肉身，他一次的义行，他从来没有犯罪，接着他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这样完整一次的义行都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得以称义。耶稣基督积极的称义，基本上就是说，如果我们相信这个义也是归算给我们的，积极的顺服而称义的，这个积极的顺服也是归算给我们的，我们就会说他一生是为了我们的缘故而顺服，他活出的顺服归算给我们。而有这样的概念就符合这两个亚当的圣约神学，两个亚当圣约神学就是刚才罗马书五章那边讲到的，第一个亚当他犯罪，因为他是第一个约工作之约的蒙头，所以凡在那个约里面或者以他为蒙首的在那个约里面的其他人都因为他犯罪也有罪。而末后的亚当则完成了第一个亚当失败的地方。 OK， 这个就跟他积极的顺服归算与我们有关系。就是如果你要有一个一致的两个亚当或者工作之约恩典之约这样子的圣约神学，我认为你很难坚持耶稣基督积极的顺服不归算给圣徒。因为你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很难看耶稣基督他积极的顺服是不只是为他自己，他必须遵守上帝的律法，他是为了我们的缘故，因为第一个亚当没有达到的他都必须达到。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OK， 也就是说当我们说当第一个亚当他失败的地方，末后的亚当他都必须完完全全的成就，而且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成就，其实你就已经不可避免的就是很合理的，就是他那所成就所归算给我们的意义，也包括他一生的顺服，就是所谓积极的顺服。 OK， 好，那么我们会问哦，教材里面还有就是说有一个神学家他列出来这个完整的顺服他怎么样完整的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呢？除了耶稣基督他本身的义，他本身就是公义的，解决我们的原罪好。OK， 耶稣基督他主动或他积极的顺服，解决了我们什么罪的问题？就是我们所没有行出的义，我们没有顺服，他为我们顺服；而他被动或受苦的顺服，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解决我们犯下的罪，就是罪我们所犯下的罪的罪疚。由他为我们付上的罪疚的代价，由他的死。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如果你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积极的顺服，你会有一些神学上的后果你必须要解决。什么后果？为什么？我们先问为什么当我们遇到跟我们神学见解不同的立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好的习惯，就是我们先要了解为什么对方会有这样子的立场，试着用 good faith 去理解他们，也是有一定有他们认为好的原因。会像这些神学家都是很厉害的神学家，甚至其中有一位是当时的William Twist， 是当时西敏会议的议长，他是少数不愿意 将耶稣基督积极的顺服归算给圣徒，少数的神学家之一。所以你就必须问，为什么他们在意的是什么，他们所关心的是什么。所以大家如果推想一下，你们会觉得为什么会有些人不愿意承认这个归算给我们的义之中包括耶稣基督为我们活出的这个积极的顺服，为什么？怎么说？你要讲？ 就是如果基督的顺服变成我们的顺服，那以这样粗略来讲，我们似乎就不用做任何。 对，基本上就是这个概念。就是当他们看出一个危险，就是如果说你说将基督他为我们活出的这个顺服都归算给我们的话，那么圣徒何必要自己活出顺服？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这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神学议题，也是需要处理的神学议题。尤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的确有一股反律法主义 Antinomian 的这个很严重的问题，是西敏的先贤们需要处理的。所以其中有个很大的这个就是反耶稣基督积极的顺服归算给圣徒的这些神学家们，他们很在乎这一点。但是如果你要回答，你会怎么说呢？除了我们刚刚已经讲到，就是符合圣约神学，这个也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应该从圣经里面，就是他不只是因为他必须顺服上帝的律法，因为他是人，他是为了我们的缘故，必须一次也不退后，一次也不违背。而且你可以延伸，唯有如此，他才能够献自己为那完美无瑕疵的赎罪祭。OK， 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但是你就这些神学家的在意的 concern， 你会怎么回答？他们的 concern 再说一次，就是如果将耶稣基督积极的顺服归算给圣徒的话，那圣徒就没有任何需要自己活出顺服的理由了，就变成反律法主义，我就领受恩典了，我也不需要顺服，我不需要守律法。那你会怎么回答？就这一点。也就是说你会怎么回答？说不是这样子的，圣徒仍然需要守上帝的律法，圣徒仍然需要顺服，但是那个你的基础会是什么？感恩，这个是我们下一次课程会讲到的，就是其实你用换另外一种方法来说，那圣徒何必要成圣？这个是我们下一堂课的，下一堂课大概有三四堂课都是讲成圣，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也是一个蛮主要许多人会提出来的。如果你是蒙恩的人，你必然也会活出感恩的身份。 OK， 这是其中一个，就是朝这个方向思想。 OK， 还有另外，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够，这个是路德宗也会讲的，但是改革宗其实会更进一步， 就是既然你有这个基督徒的身份，会带出相对应的行为。既然你是蒙恩的，上帝也指定你得救的管道，所以你会行出相对应的行为。 OK， 我们下一堂课会讲得更详细，所以你有不同的进路可以讲这个，你必然这是一个感恩的反应。 OK， 或者你也可以用，如果你那因为你能够称圣，必然是有上帝所赐给你的真信心，那这个真信心一定会有什么好行为，或者生发仁爱，加拉太书五章六节。 OK， 而这个仁爱不是就是凭着你自己想象定义的，这仁爱你有一个更大的解经架构或者诠释架构来理解，就是这一定是跟守十诫有关系的，你们若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等等。 OK， 你可以用这样子，或者博瑞刚刚讲，因为这个身份必然会有其符合这身份的行为，改革中会特别强调说，因为这个身份是什么，与基督联合的身份，那就讲到之前跟加尔文所讲的概念有关系，我们下一堂会讲得更详细。 就是你领受基督的人，你不可能将基督撕裂。那叫你称义的基督，也是叫你成圣的基督，或所谓的双重福分。你蒙恩的人，就是蒙恩这两个主要的双重福分，一个是称义，一个是成圣。你不可能只领受一个福分，如果你只领受一个福分，你就好似因为你是与基督联合，好似将基督撕裂。 OK， 你可以从这个进度。伯瑞刚刚还有讲到一个，除了这个之外，改革中还会讲到说，其中这个必要性是因为这是上帝制定你走天路的方式。 OK， 你不需要否认耶稣基督积极的顺服。 Alright， 他称你为这个，他的义归算在你身上，他为你所成就的义，但这并不表示你就不需要守律法，或就不需要按照天父所指定你走天路的方式走天路。 OK， 好好，我们继续看好了。就是你看鸡的顺服，你要和被动的顺服比较，你就大概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讨论。被动的顺服是 passive obedience， 就是你直接翻译成中文就是被动的消极，甚至消极的顺服。 OK， 因为我们都理解这被动顺服讲的是耶稣基督受苦受死在十字架上，好像这是他是被动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但就连这个其实我们都应该说是他主动上十字架， right？ 所以你读这被动顺服，你要有一些就是说这不是全然好像他是不得已的被动的顺服，这就是关乎他的受死好了。但是这个字我觉得更合乎原来这个用词的用意，应该翻译成受苦的顺服。因为这个 passive 原来的拉丁文的根是 passio， 是经历，或 pathios， 希腊文经历某种，或者特别这边是讲经历他的苦难。所以你会听到英文的用词是 passion of Christ， 不是基督的激情，那个 passion 指的是基督的受苦。 OK， 所以比较精确一点翻译是耶稣基督受苦的顺服。 OK， 所以他受苦的顺服在海德堡要理37节，就是这个受苦是什么意思。他会说他活在地上的整个时期都是耶稣基督的受苦，常经忧患，来时常痛苦。他一生其实都在受苦，但是特别是在最后的阶段，在身体和灵魂，不是只有他的身体。彼得前书我们有讲过，他一次也在肉身受苦，这是讲他按照他完整的人性，身体灵魂都受苦。他的身体灵魂里承担了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愤怒，就是为我们承担了因为我们犯罪所该受的惩罚，身体和灵魂都为我们承担，好救赎我们的身体，不只是我们的身体。如果他只有身体受苦，只有身体为我们承担，那只有我们身体受赎，就救赎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脱离永远的沉沦，取得上帝的恩典、公义和永生。 OK， 所以我们要说归算给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完整的基督，也、yeah， 就是他完整的顺服。 We got the whole Christ， 我们是得到完整的基督，不是一部分的基督。因此他的顺服也归算给我们也是 whole obedience。 whole obedience 这个字眼用词，你会注意在西敏信仰告白里面没有出现，他的是 obedience and satisfaction， 顺服和满足。其实我个人认为，其实那个他为什么要用两个字眼，原来在西敏信仰告白第十一章第一条里面，其实你就算他没有积极的顺服，你也应该把那个顺服和满足就是读为积极的顺服和受苦的顺服。但是他们的确有讨论，有一些就是他们在用词里面为什么没有用 whole obedience 完整的顺服，可能真的是因为有少数的神学家对这个有一些意见，所以没有用 whole obedience。 whole obedience 是原来圣公会 Anglican 或者 Episcopal， 就是原来英国教会的那39大纲里面用的用词。那我们知道西敏信仰告白是用39条做一个很基础参考的文件， 有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的参考。所以他原来用词是 whole beings， 到西敏信仰告白就没有用 whole， 没有用完整。但我们会不管你怎么读它，我们应该理解我们所领受的是完整的顺服，是解决我们所有罪的问题，我们的罪疚，我们的罪行，我们的罪的刑罚。因此我们可说唯独基督，因为他解决了我们所有问题，不是他赦免了我们的罪然后我们还要行出我们的义，不是只是他我们只得到饶恕，但是那个称义好似我们还要自己行出来，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有的都是我们的罪行，我们的罪疚和我们罪的刑罚都由耶稣基督承担了，因此唯独基督。保罗就说，所以我就定义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是我在你们中间知道耶稣基督然后我再教导你们，你们得了这个基础课以后，你们还有一些进阶的课，你们可以更进前一点或者怎么样。 No， 就是唯独基督，或者他说就是基督为至宝，最重要的，其他的东西与他相较之下都是粪土，我自己的努力，我自己的有的什么都是粪土。 OK， 关于积极和被动的顺服，这个所以我们会习惯说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没有错，但是那个死是包含了他的一生，要不然他的死也没有价值。哎，如果他没有积极活出一生的顺服的话，那个死上帝也不会接纳。你就此来讲可以帮助你理解，那个死必然是包括他一生所谓神学讲积极的顺服，可以这样理解。这样子的理解其实对我们的主的认识我们也会更深刻的认识，就是当我们在圣经中读到我们主的作为的时候，他不只是一个好的榜样，哦耶，你看他真的是一个完全无罪的人，他行出的行为是多么的美好，是我们值得效法榜样。他不只是在为我们做一个榜样，他是在为我们活，为了你我活，凡我们没有做到的地方他为我们活。所以下一个概念就是 satisfaction， 我们之前有提到耶稣基督的他的顺服，我们刚所讨论或他完整的顺服就完全满足了上帝对公义的要求。为什么他需要活出这样的顺服？为什么他需要为我们死？因为上帝对公义的要求，如果没有的话，那个我们就必须承担我们犯罪的后果，我们犯罪后果其实也是上帝对公义的要求，罪的代价就是死。但是他满足了，这什么意思？为什么说耶稣基督的满足，耶稣基督的顺服满足上帝的要求？ OK， 多特信经第二段第一条，上帝不仅极其慈爱也极其公义，所以上帝不只是那种爱的上帝，他也是公义的上帝。正如他在他自己的圣言中所启示那样，上帝公义的要求，我们为了所犯一切抵挡他无限威严之罪受刑罚。这句为什么他用这好像很复杂，抵挡上帝，就可是抵挡的上帝，你要了解他是一位无限的上帝，他的尊严，他的荣耀，他的公义，他的圣洁是无限的。而你犯罪的时候，你不只是犯罪，你犯罪的对象，你的罪的大小取决于你犯罪的对象，所以你犯的罪再小，不管怎么样，只要你犯罪或者违背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律法，你犯罪的对象他是无限的，你亏缺了他无限的荣耀，他无限的尊严。所以因此在身体和灵魂中不但受暂时的刑罚，也会包括永远的刑罚。 OK， 我们只是太习惯犯罪，所以我们会觉得说，而且我们通常会认，当我们很抽象的讨论罪的刑罚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有这么严重吗？我说个小谎就是永远，带来的后果就是永远死。但第一，你会说一个小谎，你的罪绝对不只是说一个小谎， 但是第二，你如果你要很抽象的讨论，就一个罪行他应该所付出的罪的代价，应该要了解，不管你的罪行所谓的大或小，你犯罪的对象都是无限的大，无限是一位无限的上帝。Okay. So, 除非满足了这位上帝的公义，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逃脱这样的刑罚。也就是说，除非有人付上这个代价，满足了这个公义的公价。Okay. 多特继续讲，我们凭着自己不能够满足上帝的公义，我们也没有办法自己就自己脱离上帝的愤怒。Okay. 小玉，你能够帮我倒一杯咖啡吗？谢谢。Okay. 上帝因为他无限的慈爱，就乐意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作为我们的中保，使他成为罪。那个是哥林多后书5:21的用词，叫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为我们代替我们成为了咒诅，从而满足了上帝公义，上帝的公义。我们会说耶稣基督的工作是赎罪， right? OK, 你可以这样讲，但是先贤们的用词是满足，这会等一下我们会在这段解释为什么这是更精准一点的用词。他的工作全然满足上帝的公义，或者上帝对罪的公义的要求。OK, 所以加拉太书是耶稣为我们成了咒诅，3:13，就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Okay. 这就继续就我们就再次的讨论为什么心腹不搞加尔文五大要点，或者有限的救赎，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五大要点，其中有一个就是limited atonement, 所谓有限的救赎，郁金香的第三点。Okay. 为什么有限的救赎，这通常大家会说这个有限的救赎就是形容我们刚看的这个多特信经的第二条，不够的精准，反而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因为这不是加尔文的五大要点或者特有的五大要点。因为所有的人，我会认为除非你是说那种就是上帝的是 universal redemption, 就是上帝的救赎是会最终会拯救所有的人，除非你是偏激到那个程度，加尔文主义当然会承认，是的，救赎是有限的。有限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所有人得救。就这个意思来说，亚米念主义者会不会同意这一点？会不会？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就算他不知道他是亚米念主义，就算他不知道上帝的拣选或上帝的主权，你只要睁开眼睛，会说是。上帝的救赎确实没有临到每一个人，并非每一个人都得救，所以光你讲有限的救赎其实是非常的不够精准，也全然没有表达多特信经在这里表达意思。真正问题不是救赎是否有限，而是它如何的有限。好了，你要这么说，它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顺服的满足，这满足是如何实际的有效的施行在某一些人身上，而没有施行在其他人身上，这个才是争议的要点。那我们会说什么？和亚米念真正的差别是不是有限的救赎，而是有限的救赎取决于什么？或者耶稣基督的所成就的满足，他为什么临到某一些人身上，不是临到另外一些人身上？那个关键在哪里？我们会怎么说？上帝的意志，会用我们刚读到的上帝无限的慈爱，不是你自己做什么，不是你的信心，甚至不是上帝注入在你本身之中的义而称你为义。那亚米念会说什么？最终的那个关键取决的那个人的信心，你会说人按照他的意志所行出的信心，人必须要有这个。 OK, 他会说这信心虽然很微小，需要上帝的恩典来补助，但是仍然取决于这个信心。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譬如说如果你要说加尔文和亚米念主义之间的争议，不是有限的救赎，而是这个救赎是如何有效的实行在某些人身上。先贤们会区分基督的顺服之全备和功效，或基督的满足是全备的，是 sufficient， 是完全全备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的那个满足的内容，它的价值确实是可以拯救所有的人。就此来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所谓的 hypothetical universalist， 就是理论上所有人都得救。就此来说所有人都得救，你可以说 yes， 因为耶稣基督所满足的那个价值，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他本身的价值，所以他就像我们刚刚那个罪的得罪的概念应用到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义的概念上也是一样，因为他本身就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他是神人，因此他这个位格本身有无限的价值，而这个位格所行出所满足的那个顺服，满足上帝公义的那顺服也是有无限的价值。因此如果上帝要定义要拯救所有人，他可以拯救所有的人，因为那个价值是足够的， right？ 但是我们也知道那个完全足够可以拯救千万个世界的那个顺服并没有有效的施行在每一个人身上。 So 价值是无限的，但是有效的施行你可以说是特定的，或者只在某一些人身上，所以那个 efficacy 有效或者功效。所以神学们家会区分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那个满足是全备的，但是他的 efficacy 他的实际上实性的功效是特定的，只给上帝所拣选的人，凭着他的公义圣洁他的旨意所拣选的人。这样讲大家可以理解吗？ Yeah， OK。 所以 这类的字眼 我就不，今天时间差不多就不多看，但是在多特信经第二段的第八节这个字眼就出现在你们的教义里面，我帮你们翻译成中文，那个功效有效的这些字眼就会出现。 OK， 好。 So 满足这个概念其实还是蛮重要，可是我们现在很少听到这个用词，我们用的用词是比较不精准的，所谓的赎罪、有限的赎罪等等这些。但这本书的作者也提到原来的用词是satisfaction， OK， 归算概念，我们可以说归算概念，上帝称我们为义， OK， 你可以说上帝为什么称我们为义？最原始、最原始的动因是他无限的慈爱，或者耶稣基督的恩典， OK， 他怎么称我们为义？借着信心。OK， 所以你可以也可以说信心也是一个原因，但是这不是最原始的，或神学家会说的那个 efficient cause。 信心神学家就会说这是一个工具因，你必须要有信心，但是这信心你要说它是原因也可以，因信称义，但是你要真正理解它是一个工具性的原因。 OK， 那你也可以说那称我们为义的那个义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义，完整的顺服，积极的顺服，消极的顺服，所以那个义你可以说那也是称我为义的原因。所以神学家会说你可以说也许 你说那是那个 material cause， 就是它的物质因，就是那个义的物质本质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义，外来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那 imputation 呢，归算神学家会用不同的用词，但譬如说加尔文会说 imputation 或者归算则是 formal cause， 形式因，就是我们称义的 formal cause， 形式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借着归算给我们。 给 impute， 将原来我们原来不是，但是上帝却将原来不是我们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是，这就是我们因信称义的，称义的 justification 的整个的形成的方式是借着归算。所以上帝归算耶稣基督的义为我们的义。 OK， 这个当然就跟罗马天主教 再一次强调和亚米念的概念是非常不一样的。 OK， 得赦免其过，诗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就连这节经文诗篇里面你都可以看出来，并不是上帝将罪人变成义人，而是上帝将有罪的人算为义人，不算为有罪，这人是有福的。 OK， 罗马书四章六到八节也是引用诗篇三十二篇，所以保罗用这节经文来引述因信称义的概念，归算的概念。那些在行为之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行为之外就是自己没有好的行为，在那些不考虑那些，上帝仍然算这些人为义，虽然没有义行，但是人被上帝称为义人的，这些人是有福的。 OK， 又说后来罗马书继续四章二十三二十四节继续说，这个不只是单单是指亚伯拉罕，也是指凡因信称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这些人写。 OK， 因此我们会说这个 imputation 这个概念，归算这个概念，不是一个实质的改变，而是一个法律上的法律地位上的，你在上帝面前到底是罪人还是不是罪人，一个宣告，上帝宣告你是一个罪人，但是宣告你为义人。而这也不是某种物质的交换，就像有一些保罗新观的神学家误解，以为讲 imputation 好似一位 Tom Wright 他很出名的用词，就是怎么会有归算这个概念，义又不是某种在法庭上像一个气体可以从一边飘到另外一边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有些现代的神学家会批判归算的概念，就是你们讲这归算太空虚了，是一种法庭上的虚构或者怎么样，又不是一个。但是你注意，如果按照我们的论述，按照先贤们的论述，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这个义所归算的 righteousness 是某一种物质，甚至是一种气体，不是，是一种 declaration， 是一种法庭上的宣告。好，关于归算，我们时间真的超过了。好，我最后一点，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上帝面前称义，按照信仰告白的用词，不管你用海德堡还是用西敏，都是唯独信心，有信心，唯独恩典，然后唯独基督，是基督他的义，然后借着归算，然后我使用上帝所赐给我的信心领受这个义，因此完全满足了上帝对公义的要求，就算是在我这个罪人身上。对不起，今天真的有点超过时间，如果有问题可以把这个教材留住，我们下礼拜可以延续讨论。对，我们就作为结束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也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今天因为下雨的关系，保守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敬拜，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谢谢。